日前，清华大学宣布将在今年秋季入学的2018级新生中开设写作与沟通必修课程，作为该校第25次教育工作讨论会的具体举措之一。该课程计划到2020年覆盖清华所有本科生，并力争面向研究生提供课程和指导。记者了解到，该课程定位为非文学写作，偏向于逻辑性写作或说理写作，旨在提升学生的写作表达能力，提高沟通交流能力，培养逻辑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并将设立专门的教学机构，组建不少于25名教学系列专职教师的教学队伍，并鼓励各院系不同专业背景的教师共同参与授课。昨日，市慈善协会、市慈善基金会发放2018年爱心成就未来宏图励志奖学金。今年呢，本市五所学校的560名宏志生获得112万元的宏图励志奖学金。市慈善协会负责人表示，宏志生是家庭贫困但品学兼优的应届初中毕业生，为了让宏志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解决他们的学习生活负担，顺利完成学业，市慈善协会自2015年起设立爱心成就未来宏图励志奖学金，为学习成绩优秀、道德模范楷模的优秀宏志生提供每人每年2000元的奖学金。那么据统计，自2015年设立至今，那么该奖学金已经累计为全市2232名宏志生提供了 446.4 万元资助，善款全部来自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活动和爱心企业捐赠。记者从清华大学招生办了解到，今年本科生招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医学实验班的招生名额将有一定程度的增加。清华大学医学实验班以培养医师科学家为专业培养目标，医学实验班开设专业为临床医学，学制八年，完成学业后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据了解，2017年医学实验班首届毕业生共13人，全部获得临床医学博士学位，进入北京协和医院、清华长庚医院等医院就职。此外，今年清华大学仍按照16大类进行招生，但对部分专业方向进行了微调。经中国残联、教育部、国家语委同意，国家通用手语词用常用词表和国家通用盲文方案近日发布，从今年7月1日起将作为国家语委语言文字规范实施，意味着我国手语有了普通话，盲文有了规范字。相较于原来的中国手语，国家通用手语常用词表明显地收录了广大听力残疾人现实生活中广泛使用的手语，替换了过去许多的汉字和汉字一一对应的手语，大量减少了手指字母的使用，注意描述手语表达时体态动作和面部表情的变化，正在体现手语表情表意的语言特点。日前，2018年北京市中小学生校际冰球联赛开球仪式举行，在未来几个月时间里，全市超过1500名中小学生将向着冠军发起冲击。该联赛是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着力打造的一项青少年冰球品牌赛事。自2013年创办以来，比赛规模逐步扩大，赛事水平稳步提升。那么本届北京市中小学生校际冰球联赛共有105所中小学校、120支队伍、1500余名中小学生参赛，总的比赛场次达到326场，比赛规模更是达到五年前首届联赛的9倍。另外呢，还有一条消息要跟大家来去讲一下，是这样的。那么在本周六，教育面对面大型高校招生政策解读视频直播的第二场也即将推出了，到时候我们会邀请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跟北京化工大学两所高校的招办负责人做客直播间。那么这两所学校呢，都是在北京招生计划比较多的院校，我们会请到院校招办负责人在网络直播的实时跟各位家长在线交流，回答我们家长的提问，也会详细介绍两校最近的招生政策、专业、录取比例还有注意事项等等内容。那么详细情况您可以拨打400-650-7766 400-650-7766咨询了解，或者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正式的中招直播咨询了。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直播间里三所学校，分别是19中、20中跟北航实验，也欢迎各位家长把您的问题提过来，两种方式 65150822 65150833，或者是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好，接下来听一下关于19中的介绍。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3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北京市第19中学的前身是于1916年创办的培元女子小学，

在原有的这个理科文科教学的基础上呢，我们按照学生自己的选考的这种个性的选择，确保孩子的每一个这个个性的需求，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各种的学习支持。比如说我们在学习上进行这种分层的教学，分类的走班，然后逐渐的适合不同的学生这种学习的这种状况。 因为您谈到了这个以后啊，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因为这段时间一直在做中招咨询，这个新课程以后，就新课标以后，新高考以后，大家的这种走班是肯定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在什么时候走，每个学校选择的时间点就不太一样。咱们刚才您谈到的是在高一整个结束之后，在高二开始走班， 对 吧？ 是的。 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之前做几所学校，他们选择都在高一下，就高一下就开始要进行走班了。 是，因为呢，我们学校实际上每年招生来的学生在海淀区属于中等偏上这么一个情况，大约我们招生来的学生基本上在海淀区，5000到6000。这个状况啊，然后那在我们这样的学校呢，我们觉得从高一来讲，我们还是要落实北京市的高中课程设置方案，让孩子们呢能够在合格性考试当中取得一个比较优异的成绩啊，就至少合格，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因为他有了合格性考试，他才能去参加学业水平的等级性考试，这是一个基础，也能在这个基础上呢，他能发现自己学习当中的一些特长，为他后期的一些选考做好一定的这个铺垫。另外我们在高一年级呢开办了这个国动班和养殖班，国动和养殖是我们学校的第一任和第二任两位老校长，刚才我也说到了，我们是一个百年老校，我们的第一任校长呢叫这个齐国栋，所以呢我们准备呢国动班呢是比较倾向于理科这么一个实验班，养殖班呢是比较倾向一个文科这么一个实验班，在这两个班里呢，我们也给孩子开设了很多相对比较高端的一些课程，然后呢和海淀区同类学校的这些实验班，像周恩来班啊、钱学森班这样的一些实验班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可比性的。另外我们也给孩子提供了这种多元选择多元发展啊，这样一个平台吧，然后在这些班级里呢给孩子们开了大量的选修课程，包括我们面对初高中所有的学生开了这种人生规划的课程、社会引航的课程，为孩子们呢能够发现自己的特点，然后了解社会生活当中各种职业他需要的时候，我们在中学阶段有哪些专业的基础，为孩子将来的学习呢做好一个规划，也有这样的一些活动，如果那个孩子到我们学校来读高中，肯定就能够体验到这些课程。 其实刚才松过您谈到就是这种分层教学，然后走班也好，也是体现出来了一种思路，就是希望同学们先把扎实打基础以后，基础打扎实以后，然后呢再能够继续的去做一个分层的这样一个教学，同时也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大概的规划，以后再去做这样一个分层的教学，这是咱们整个分班的这样的一个思路。 是， 其实就是从一个主持人的角度来讲啊，也是希望所有的家长呢能够有一个意识，就是不是所有的孩子咱们都是为了清华北大去拼那个的，更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希望孩子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出路，但是前提是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水平，同时对于自己的未来的志向非常明确。 对， 如果是不明确的情况下的话，遵循着这样的一套就是更扎实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再去往上走，可能会更理想。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这个实验班，刚才您谈到的那两个实验班啊，就咱们可以管它叫实验班吗？ 可以叫实验班。 那这两个实验班其实刚才您谈到一文一理都是这个体现出自己很大的一个特色， 对。 但是在这个新高考之后，他们的这种文理特色还是否能够保持？他们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教学班的这种建制？ 在高一的时候，它是一个行政教学班，到了高二以后，根据孩子们的选考状况，可能这两个班级会有一些调整。比如说，我们会按选考的这种情况，把不同选考类型的孩子做一个分类，然后可能在做分类的班级的时候，这两个班可能会相对的保持稳定一些。 那接下来呢还要说到就是他们进入的方式是什么，是咱们在报中招志愿的时候报进来呢，还是说在这个什么时候做一个摸底考试？ 首先呢，就是中考志愿填报我们学校以后，录取之后，我们会依据中考的文化课成绩，以及孩子们自己的这个将来未来对自己的选科的一个初步的选择，以及我们入学以后也有一些分班摸底的这个考试，依据这三个内容，我们来进行这个编班。 那么这样的一个编班是大概是在 什么时候？就是 一般是在八月底我们进行这种分班的摸底考试，然后呢编班，然后编好班以后，我们可能在八月底还有一系列的入学教育活动啊。 那么这个班的他进入的方式，比如说我在高二的时候，如果我在其他的这种平行班里面，但是我真的学习很用功很努力，第一回摸底确实没考好，中考那会儿心里也失常了，没考好，没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两个实验班里面来，那么经过这一年的学习，我成绩上来了，还有没有希望能够进入到这个班级里？ 是可以的，我们在后面会有班级的这种浮动制啊，是可以进行调整的。 那么如果要是在里边不是很适应的同学，也有可能会调到平行班去。 是的，是的。 好的，还有想知道，就实验班咱们现在的成绩情况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因为现在的还那个高考的年级还没有进入这个课改，目前为止我们的实验班呢，基本上都是100%的一本率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这个今年的招生计划了。今年招生计划咱们十九中是大概分为几块呢？万教授， 我们今年总共高一年级准备招284人，其中呢统招166人，统招这166人里包括50名特长生，还有8名本校直升的学生，另外呢我们还有82名校额到校，82名名额分配和36名校额到校的招生计划，这是一共呢我们招284，预计呢我们准备高一年级分8个教学班。 预计是大概8个教学班，那差不多也是小40人的这样的一个班额。 对，是的，30多人。 30多人这样的一个班额。那么总共这样的一个数字的话，跟往年相比它是今年减少了吗？ 没有，跟往年相比是一致的。 一致的啊，这个跟西城就不太一样，西城因为这个生源少了，所以这招生计划减的还挺多，咱们这边还是保持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恒定性啊。那么在录取的整个的位次跟情况上，这几年有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这几年呢我们基本上在海淀区每年中考大概13000人左右，我们大概录取5000到6000这么一个情况，也欢迎就是在2000-3000甚至更好一些的这样的学生来报考我们十九中。 在第一志愿报考。 对，在第一志愿报考。 因为我们也有很强的加工能力啊。 是的。 因为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这个加工能力了。这个加工能力其实所有学校都在谈，就他们都觉得自己的学校加工能力好，但是呢方向侧重各有不同。我还是作为家长要向万校长提问，我孩子如果是一个学习特别好的孩子，我放您这儿我放心吧，或者我孩子其实自主学习能力不是特别强，你怎么加工我们呀？ 我们也是从学生一进入十九中，我们就会依据孩子们的这个学习个性啊，帮孩子制定3年的这个学习计划和目标。从一开始呢，就让孩子有一个目标，然后来去努力学习。同时呢，也体现老师对孩子们成长过程当中一直的关爱。老师呢，是要了解学情，进行课前的教研，依据课标，然后认真的准备，认真的研究，让孩子们的这个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落实到每一节课。课堂呢，是我们的一个教学的主阵地，从教学目标到每一个教学的环节，我们都是基于学生的具体情况来进行教学活动的设计，每节课要有关键问题的处理，及时的解决学生发现的这个发生的一些问题，针对孩子们提升能力提升来设计我们的教学活动。课后作业我们也精心设计，包括一些分层作业，一些弹性的作业，个性化的辅导导师制来提升我们的教学质量。那么我们也是非常关注孩子的学情，主要是关心孩子们的学习的一个基础，个性、学习方法、学习心理、学习品质。刚才我也提到我们学校一个特色就是积极心理健康教育，其实里面呢也主要使用的是多元智能的一个理论，关注每一个孩子这个学习策略的培养、学习方法的培养，然后提高我们孩子的学习效率，关注我们的教和学的方式变革，来有效的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来提升孩子们的这个学习的能力。 其实您谈到了这儿以后，很多家长还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尤其海淀的家长，尤其是如果遇到我这种家长，都特想松心，不想这个在孩子的学习上，因为也感觉帮不上太大忙，咱们学校鼓励孩子们报班吗？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觉得孩子只要是在课堂上认真的跟着老师来学，然后课后呢完成老师的作业，应该来讲就不用报班。但是呢可能现在的社会现实就是很多孩子不放心啊，老觉得我要是不上一个课外班，可能我的学习就会跟不上。其实不会的，其实在跟着老师去一步一步的来落实我们课堂上学的这些知识，就应该能够很好的应对我们的高考。 对，因为其实如果大家仔细看一看的话，在因为中考的家长可能也不会看高考考试说明，您仔细看看高考的考试说明，基础题的分的占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如果你能把基础题全部拿到的话，你基本上咱不敢说别的啊，211肯定没问题，985的稍微低一点的985的分应该都能摸得到，其实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分数线。所以说如果你是为了报班，是为了做基础题的话，好像意义也不是特别的大。 是， 你如果要是为了冲竞赛，那么其实也就是为了冲清北，可清北每年在北京也就前 5% 的孩子， 嗯， 也有可能啊，能够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清华北大里面来。那我觉得好像这个也不太，这竞争也比较大啊，你得花多大的精力去报这个班呢，对吧？确实也不太一样啊，但是看还是看个人的一个需求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这个自主招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19中，自主招生的参加自主招生综合评价的同学多不多？那么包括我们的课程上有没有一些侧重呢？ 嗯，我们目前为止呢，就是高中课改以后，我们那个高中呢，在学生这个综合素质评价方面还是非常重视的，希望孩子呢能够全面发展啊。那每年呢，我们差不多高三年级呢，都会有30到40个学生参加这种自主招生的这种活动，也有一部分学生呢被录取啊、被自主专科的院校来录取。目前我们准备要和周边海淀区丰富的这种大学教育资源来寻求合作，争取呢给孩子们开一些大学的先修课程。但是目前为止呢还没有这样的课程，我们主要还是以社会引航课程啊、还有积极心理这些课程为主啊、给孩子们提供更多的校本选修课程。 那么这个校本选修课程同学们的反应怎么样？ 学生们还是非常喜欢的啊，尤其我们的一些小语种的这样的课程，孩子们还是非常喜欢。包括我们这个就是社会引航课程，让孩子们走进企业，走进这些工作岗位，去亲身的体验一下每一种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需要哪些专业知识，对孩子们将来选科走选考还是很有帮助的。 其实这也是从我们学校的角度去帮助孩子们进行这样一个选择。其实你要说让一个高一的孩子说我就确定我人生的志向了，那、我一定要做什么，除非是一些特别另类的工作，比如像我们主持人这种工作啊，这个就是这个你基本学什么你出来应该就会干什么。但是大部分的专业，比如说我如果学个机械工程，我可能并不一定我是搞机械的， 对吧？ 是的， 我可能学那个软件，我并不一定非得是，你可能学的前端跟我最后干后端去了，对吧？都有可能。所以这个也是让大家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了解一下，然后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然后这样的话在自己选科选考的时候会更加容易一些。 是的。 好了，那个上第一时段还有最后30秒的时间，再跟大家说一下本周六的一个讲座的情况。在本周六呢，我们将会继续去举办我们的高校招生政策解读视频直播的第二场，会邀请到首经贸跟北化工两所学校的招办负责人做客直播间。如果您想去观看这场直播的话，欢迎您拨打400-650-7766 400-650-7766去咨询了解，或者是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微信公众号进行了解。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我们的教育面对面中招直播咨询。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考前七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临阵夺分有捷径，考前一周大逆转。金华学校中考叮咛讲座，名师教研组集体预测，破解中考命题思路，横扫中考高频考点，消灭应考易错盲点，缓解考前焦虑情绪，叮咛考场注意事项，拯救考前不自信。座位有限，报名热线400-650-7766 400-650-7766。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激情体育范儿，总有一款声音让你心动，总有一个主播让你爱上电波。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

小英校区是我们本校一个完全中学。那我们现在有一个九年一贯制的永泰实验学校，北京二十中实验学校。另外还有一所呢，这个初中三年的初中校，这是目前有师生3500多人。 嗯， 是叫二十中学教育集团。学校呢一贯以这个建设一所风气好、环境美、质量高的现代化学校为目标，我们目前被赞誉为呢海淀北部的教育明珠。 嗯， 目前学校呢是北京市师范高中校，然后是德育先进校、科技示范校、艺术特色校，还有体育传统校。在前几年呢，学校呢是成为这个北京市的翱翔计划基地校。 嗯， 我们学校呢每年会为北京市的翱翔学院培养一批这样的来自于各个不同学校的这种特殊的，就是有一些特长的学生。我们学校是物理学科的基地校。再有北京市后备人才基地校，这是我们现在学校的一些特点。然后另外呢，就是学校的艺术教育和体育教育，目前呢作为我们学校的一个亮点。学校呢从我们现任的陈校长，就是办学理念，就是让在校的每一位孩子掌握一门艺术特长，不管你原来有没有基础，从二十中出去以后就有一门艺术特长跟着这个孩子。然后体育呢是我们学校的最大的一个亮点，我们学校的在海淀区的区运会上连续19年囊括海淀区的8个组别的团体冠军。这个另外呢，我们在近两年的这个海淀区的学科教研基地校上，我们物理学科、数学学科、英语学科、心理和通用技术学科被评为海淀区的这个教研基地校。学校呢现有特级教师8名，然后市区级骨干教师77名。那么这一些呢都是我们学校学生和学校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此外呢，学校在2018年呢有新这个有一个合作项目，是跟法国大学科技学院联盟，然后呢这个合作办了一个项目。那么在整个华北地区呢一共有几所学校，其中北京市就有我们唯一一所学校。那么我们学校的学生当然是具有二十中学学籍的学生，将来在赴法国留学，那么呢可以走免试入学的这个项目。 是高三毕业以后吗？ 是这个具体呢是在高二我们开始对这些孩子就进行培养。 哦， 是免高考直通法国大学。 哦， 在全法国113所科技学院的联盟，那么我们可以在他们里面呢任意选择。 哦， 这样的话呢，我们需要经过我们的初次的面试，然后再经过这个 语言培训， 在国内我们学校组织半年的语言培训，然后再去法国呢参加半年的这个预科，然后跟他们的就是跟国内的同学同期进入大学。 哦， 所以呢是免高考进入大学，这是我们对我们二十中学生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待遇。 有多少个孩子可以上这个？ 全华北地区应该有50个总的名额。那么我们学校呢今年就是这一第一批的这个实验项目里面呢，我们有20个孩子在这个项目里面参加这个学习。 太来劲了。 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免高考进法国这个项目。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还有一个就是面对新高考改革，然后为学生创设了一个叫生涯教育这么一个实验建基地，就是在北京市海淀区，在我们学校呢就是建了一个生涯教育基地。那么我们呢这个为学生呢提供生涯指导，然后这个又为学生的未来的发展提供这样一些学科的生涯教育的未来的职业成长的，然后再有一些大数据支持，由东北师范大学新这个生涯教育中心跟我们进行合作。现在在我们学校的网络和我们的这个学校的心理这个生涯教育中心，就是线上线下对学生进行指导。这是目前我们就是学校为学生提供的这样一些个便捷条件。 好，刚才您谈到这以后，我作为家长又有一个疑问了啊。这个刚才能谈到这法国这个确实很吸引人，但是如果要是您刚才说整个全华北地区就50个名额，然后我孩子要是没考上，会不会影响将来他参加高考呢？ 他是这样的，这个法国直通项目呢是我们就是学生是 在我们学校的学生高一高二两年是正常上学， 嗯， 到高二的第一个学期结束以后，那么通过法国教育署和法国大使馆联合到学校来进行面试审核， 嗯， 审核通过的学生那么可以进入到这个项目，进入项目以后呢，经过一个学期的语言学习， 嗯， 那么他会有一个评估，法语评估， 嗯， 在法语评估通过以后，那么就可以在这个项目继续走下去， 嗯， 经过一年的预科学习就能够，通过高中三年吧，就是没有耽误时间的话， 嗯， 就可以进入到大学， 嗯， 但是如果说在 没通过 没有通过的时候，在评估初审评估的时候没有通过，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将会退回到高考序列，不影响他国内的高考， 哦， 通过的孩子呢，那么就他就不用参加高考，直接进入到法国的大学，可以选择法国的各大学，进入到他们的相应的专业。 是好学校吧？法国那边大学，因为不是特别了解，会不会是一些不是特别好的学校就骗我们孩子过去啊？ 嗯，对，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因为这个法国大学呢是这样的，因为大家可能对英国、美国、加拿大他们的国外留学比较清楚， 对， 但对法国来讲呢，因为法语这个语言障碍，导致我们国内的这个去法国留学的这个学生不是很多， 是。 那么我们对这个项目呢做了一个前期的调研，然后在今年18年的1月份跟这个大学联盟呢签署了协议， 嗯， 是通过这个国内的这个教育部，然后这个对外这个合作单位， 嗯， 然后再加上这个法国教育署和大使馆， 嗯， 那么呢几方去合作。法国的大学呢是免试入学， 嗯， 它国内的一些理论性的综合性的大学是不用高考， 嗯， 不用考试可以进大学的， 嗯， 但是有两类学校是要高考的， 嗯， 一类呢就是我们大家可能有所了解的法国的精英教育， 嗯， 叫法国的工程师大学， 嗯， 和另外一类的法国高等商学院， 嗯， 这个在国际排名都是很比较靠前的， 嗯， 另外一类呢就是我们这个科技学院，科技学院的学生呢在法国本土招生的时候是要考试的， 嗯， 他是要考试入学。那么我们这样呢，为什么在我们这边有一个免试入学项目，其实呢这个项目在18年之前已经在中国执行了12年， 嗯， 这12年呢他是招一本， 嗯， 考够一本的学生才有资格参加面试， 嗯， 对，高考够一本， 嗯， 那么对我们学校的这个资格审核以后呢，因为我们的录取率呢就是一本录取率基本上能够在 90% 这个位置， 嗯， 所以呢这个使馆和大学联盟考察以后呢，那么对我们学校 别费事了，那让孩子省一年时间吧。 对，省一年时间，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不用高考了，那么直接呢他只要在我们学校能够进入我们的排名 70%， 嗯， 在我们学校排名 70%， 那么就能够进入到一本序列， 嗯， 这样就可以进入这个范围，所以实际上也是非常严格的审核措施， 但是也是为学生们节约了时间，因为青春最珍贵了，然后浪费一年时间去准备一个那个出国留学的这些语言课程的话实在是太浪费了啊！咱们的基础学科确实 是 很自豪的说中国基础学科学的最好，咱们的这中学的学科跟随便啊，哪个国家啊，我们都是最好的。好，接下来我们再说回来，因为大部分同学可能还是要参加高考，那么在这个新的课程的设计上面是有什么一些特点吗？ 嗯，咱们这个新高考改革从去年2017年开始以后呢，学校针对新高考改革呢就有一定的举措， 嗯， 比如说为学生这个我们建成了学生发展指导中心，提供生涯教育。在课程上呢，我们学校的课程呢实际上早在三年前就开始为新高考做准备， 嗯， 我们学校的课程设置呢叫三层级五领域，简称3L5F， 嗯， 那么三个层级的课程呢，第一个层级呢主要是面向全体同学的基础课程， 嗯， 第二个层级呢叫发展课程，发展类课程呢主要针对的是有兴趣特长学有余力的同学， 嗯， 第三个层级呢叫创新发展类课程，这个主要是针对我们一部分学有优长的同学， 嗯， 那么创新发展类课程呢主要针对的是一部分有特长的孩子，比如说有一些竞赛课程，包括一些大学课程， 嗯， 包括一些这个叫自主招生课程， 嗯， 那么我们学校呢这几年在这方面呢已经做了一些初步的工作，再有呢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学校是一所这个北京市的翱翔基地校， 嗯， 二师中学呢作为北京市的物理学科的翱翔基地校，我们承担着培养全北京市翱翔学员的物理学科的这样一个任务，所以呢我们也对这一批同学在翱翔学院里面呢就是让他们有自己的发展， 嗯， 翱翔学院呢这个呢主要是把一部分学生通过北京市翱翔办 进行面试选拔，我们每年大概有上10位同学送到北京市的各大高校，像清华大学还有理工大学，再就是中科院的一些科研院所去做课题，跟那个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跟着这个科学院的一些专家做一些课题。那么这些课题呢，他们对他们的这个参加一些创新大赛，学生的这个自主招生都有很大的帮助。我们每年呢，这个学院里面都出来的有上10名同学能够顺利的结业，拿到这个他的论文会有一些成果。其中呢还有同学因此呢获得北京市市长奖。在一个自主招生课程这块呢，我们学校每年通过这个自主招生测试面试以后呢，应该有30多位同学能够享受到自主招生的待遇。所以呢这一点呢也是我们近几年学校为不同层级的学生他的课程设置上做的一些个就是特殊的一些工作。另外呢这个关于新的这个高考招生一栏呢，对分层，我们在语数英三科这块呢主要采用的是分层教学班，这个行政班分层。那么在理化生史地政选考科目上，我们会在分类的基础上再去分层。因为毕竟选择同一个学科的孩子他是有差异的。所以我们认为呢，适合学生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所以孩子如果说他是一个 A 层级的，我们会给他提供这个 A 层级的教育，如果是 B 层级的，我们也会给他提供相应的 B 层级的教育，让他一定能够在这里得到，每一个孩子都得到发展和成长。 其实在这一点上也相信，我希望这个大家觉得家长要相信，就是学校的老师，尤其是我们公立学校的老师，都会非常认真负责的去对待我们每一位考入我们学校的孩子。因为考入我们19、20北航实验的孩子都是好孩子啊，都是得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中考的拼杀考进来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老师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尽管我们可能飞了 ABC， 你可能觉得听了 C 好像觉得不好，甚至有 Z 啊，Z 不好，不是的，只是为了让你能够从 Z 逐渐过渡到 C， 过渡到 B， 甚至你能够过渡到 A， 因为每个孩子他需要的这样的一个教学的情况，备课的情况都不一样。在这一点上，希望家长们能够理解学校的良苦用心，不是说就给你分到差生班，不是的，是要让你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你在 Z 班享受到的也许比你在 A 班享受到的教育资源还要好，真的是这样。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个招生计划的情况好不好，陈主任？ 对，我们二师中学呢这几年的招生计划呢在逐渐的扩大，因为可能随着学校的这个影响力也逐渐的增大，所以我们今年的招生计划呢是344，其中统招计划呢是200，名额分配和这个校外到校是107和37，所以这样呢200个统招计划里面呢，我们对海淀招生呢应该是160个计划，其中这里面呢包含30名特长生的招生，还有35名住校生的招生。我们在海淀的招生呢是有这个住宿生的这个招生比例的。另外呢对昌平区二师中的招生计划呢今年是25个计划，但在朝阳区呢今年有15名这个住宿生的招生计划。对于昌平和朝阳和海淀一些远郊区或者离学校比较远的学生，我们提供这样一个住宿的便利条件。 不算在住宿生里面对吧？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家长需要孩子们和家长需要住宿的话，我们建议就是必须选报住宿这一个专业，因为有一个住宿生专业。那么如果 昌平朝阳这样的呢？ 对，昌平朝阳是全部都是住宿生， 都是住宿生 、所以昌平和朝阳的孩子来都会有住宿的。而海淀的学生呢也有一些离得远的，因为海淀毕竟区域比较广， 对， 所以呢我们有的家庭呢也有困难，所以这边呢在报考住宿的这个指标的时候一定是有住宿的。那么对于没有住宿的这部分孩子呢，可能我们会存在一个开学以后后期的调剂，因为毕竟报考住宿是每一个学生他在报考志愿的时候他会把住宿和非住宿都报上，他会把那个坑给占上，但是最终他不住，所以我们会腾出少部分的床位可以用来解决部分家庭确有困难的孩子，他呢解决这个住宿的问题，也是为家庭提供一个便利条件。

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99%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10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10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来了解一下现在的气象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今天的傍晚到夜间是晴间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6级转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6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1-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107.3 每晚5点半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中招直播咨询。那么教育面对面的是联合金华学校开通了中招视频直播，咱们听众呢可以在教育面对面 RBC 公号中回复中招直播就可以进群来收看了。在我们的教育面对面的公号里面回复中招直播，我们今天是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欢迎各位家长同学们看看你们未来的老师以及这些老师的样子啊，同时可以了解他们现在这样一个状态，他们也很紧张，因为希望能够既期待又紧张，就跟相亲是一样的啊。希望想想这个将来自己能招到学生是什么样子的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来，接着有请这个陈主任，我们再来说一下咱们学校的这个实验班的情况好不好？ 好的，各位家长，我们那个实验班呢，我们今年计划招生10个班，其中有2个实验班。然后这两个实验班呢，我们把它叫做航天科技实验班。在航天科技实验班后面呢，还跟着还有一个层次的实验班，叫科学实验班。我们在录取的时候呢，按照中考成绩和我们这个入学前的有一个分班考试，这样呢我们综合成绩去编班，按行政班编班实验班。所以10个班呢，其实是一个航天科技实验班2个班，然后科学实验班是4个班，还有4个平行班。 是这样的情况。那他录进来的话是就是在志愿里填的那种呢，还是直接是要进校摸底的？ 对，我们是志愿里面呢只是一个普通高中，这样录进来。进来以后呢，我们通过分班测试，然后呢再统一编班。那么这个班呢，将来还会在每一学年结束的时候会重新进行调整。就是表现优秀的同学呢，我们依然会给他提供一个这样的机会。然后另外有一些同学呢可能不太适应这种节奏，也会给他一个更加适合他的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中招直播咨询。做客直播间三所学校分别是十九中、二十中以及北航实验学校三所学校。各位家长以及考生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在里面留言提问就可以了。另外今天是音视频同步直播，所以呢想去观看我们的直播同时在上面及时提问的话，您也可以在我们的教育面对面 RBC 的公众号里面去写中招直播那这四个字，到时候我们会把这个链接发给您，您可以看到这个视频的整个的一个情景啊，当然也可以看看我那焦头烂额的样子，一抢到中招，哎呀，这个感觉就在眼前的样子。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来自于北航实验学校的两位老师，来自于北航实验学校的教学主任季燕季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 我是。 好，那另外我们有请的是这个北航实验学校中学部教学处的课程中心主任李建清李老师。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季老师，您可以把这话筒拉到您近一点，咱们一拳的距离可以拉过来。哎，对喽，好，好，那咱们接下来就要介绍一下北航实验学校的特点是什么？因为一说北航实验，大家肯定知道，那肯定是大学跟大学非常密切的关系啊。但是我们是不是就是以航空航天为特色的一所中学呢？咱们请这个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嗯，好的，主持人刚才呢说的非常好啊，因为北航实验学校嘛，大家一听到肯定想到的就是北航大学。那么我们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呢，是一所在大学院内的一个基础教育学校。我们从隶属关系上来讲呢，是属于北航大学的，相当于大学的一个院系，所以确实呢关系呢是非常非常密切的。那我们学校最大的这个优势和特色呢，就是依托北航大学优质的教育资源，提升我们的办学品质，突出科技教育特色，然后创办这种基础教育的品牌学校。那么同时呢，我们要采用大学中学联动培养创新后备人才的育人模式。那么我们大学呢，对中学无论是在课程建设还是师资力量、实验室开放等方面，都有很多的倾斜政策。 所以说这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啊。这所有的这个大学的这样的，但不是所有大学的附属的学校都有这样的一个 对， 这个便利条件的。 我们是地理位置上的优势，还有这种隶属关系上的优势，所以大学呢能给我们提供很多很多的这种机会。 能够去走进实验室，其实这也是资源的共享啊，挺好。我觉得所有大学的附属的学校都应该这样干，省得重复建设，对吧？那挺好的。另外呢，我们还要谈到的就是整个这个在新的高考之后，我们还是要问一下咱们在走班上的一些政策，包括像是课程设计上的一些变化。首先第一点，有没有本身我们自己北航实验学校自己的一个特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究竟是如何设计的？ 好的。新课改、新高考方案实施以来呢，就是大家呢都非常关注啊咱们的这个课程的设计。所以呢，我下面呢从两个方面来介绍一下，先说一下学校整体的一个课程设计的情况。然后呢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高一马上将升入高二年级他们的一些教学安排 经验啊。 对，就是马上要实施的一个教学安排啊。首先呢，面对咱们这个新的课改和高考方案呢，我们学校是以星空教育观为引领，围绕立德树人这个育人目标啊，构建了是以树人课程为根本、成长课程为主渠道、发展课程为特色的一个课程体系。那么这里面的树人课程呢，主要是加强对学生的这种思想引领和价值引领。成长课程是围绕中国学生成长的一个核心素养，培养学生适应未来社会的一个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那么发展课程呢，就是满足学生的个人兴趣爱好与个性发展需求，培养学生形成这种突出的特长，成就他们这种卓越的人才。我们的目标呢，也就是致力于培养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特长突出、全面发展的学生。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教学的目标。那么在实际操作之中呢，我们有什么样一些课程的一些特点，然后包括我们在这个分层教学上也好、教学走班制也好等等这些方面上面的一些特点是什么？ 我们的这个课程呢，实际上它设置了这种基础、拓展、提高的这种三层级进阶式的课程结构。那么基础课程呢，就是落实国家课程高质量的这种校本化的实施。拓展课程是我们近年着力开发建设的这种课程啊，通过创新咱们 们课程的实施形式，优化学生的学习方式。比如像我们有这种项目式学习的这种课程，有多学科融合进行的课程，还有像研学旅行等这样的啊，形式非常的多样。同时呢，我们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这种实践探究能力，激发学生的这种学习动力。像我们语文学科的这个雅逸弦歌的这种诗歌教学课程，还有英语的去配音呐、像历史的纵横春秋历史剧展演等等，创意家居设计，都让学生呢在课上学到的知识吧，能够到实际中去学以致用。这样子让学生能够主动的投入，自觉的学习。那么我们的提高课程呢，主要是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让学生自主选择。我们学校的校本课程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每年呢都有40多门课程啊，能够供学生进行选择。那么领域呢也涉及科技、体育、人文、艺术等多方面。我们的学生通过校本课程的学习啊，应该说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比如像我们的航空模型，这个课程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传统项目。那么每年我们的学生在世界级比赛、全国级比赛当中，应该都说都展那个有所斩获啊，成绩优异。那么现在同时我们也相继开设了天文课程、模拟飞行、航空 STEAM 课程，还有航空概论这样的一个课程群，那么进一步凸显我们的这种航空航天科技教育的一个特色。当然其他的课程呢，实际上也还有非常高端的啊，我们有这个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课程，就是木板水印。那同时呢，像我们的这个合唱啊、管乐啊、健美操等等，都在市区获得非常优异的成绩。 都是金帆是吗？ 金帆我们现在还没有建立，但是呢，我们就是说学生们就是取得的成绩还是非常那个优秀的。对，另外也可以说一下我们刚刚成立不久的一个桥牌队吧。我们开设的桥牌课程在上周举行的这个北京市高中比赛中呢，取得了一个第一名。因为他们的这种出色表现，所以呢，这个人大附中的桥牌队也邀请我们的桥牌队跟他们共同参加训练。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我们学校呢也是人大附中联合总校的成员校之一，我们共享着这种先进的理念，共享很多的教育资源。 这个桥牌大家如果要是没玩过就算了，你玩了以后你会知道这算牌算起来这个脑子的这转的速度会非常快。 对， 我那会儿学桥牌的时候最后放弃了，就是觉得桥牌算起来我觉得比围棋还要难。对，最后 太遗憾了，你应该坚持下去。这个桥牌的学习还能够促进他们这种课内学习的这种提升。 这倒是真的，因为确实会让你的脑子计算能力会变得非常的快。这也是通过我们一些课外，你看似是觉得像玩牌，大家想玩牌那不务正业啊，并不是这样的。它对于你整个的这个逻辑计算能力啊、推理能力啊，都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这个锻炼，包括你的胆识都是一个锻炼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讲一讲，就是我们现在在分层上面大概是分几个班呢？ 我们现在的高中高一年级是5个班。那么新高考呢，学生他的是6选3的选考。那么也其实跟刚才前面的这个学校说的是一样的。我们在高一的时候，为了保证学生这种合格性考试任务的一个完成，让孩子们呢也能够有充分的这个时间了解各科的学习状况。所以我们高一年级呢还是按照行政班级进行这种常规的教学。对，开启咱们所有的这个科目。还有呢丰富的这种选修课程和拓展课程。那我们会在马上的啊，在孩子们进入高二年级的时候进行分层的跑班教学。那我们在为了这个分层教学的分层跑班教学的这个实施啊，我们前期应该说做了大量的这种调研工作，然后了解一下学生的这种志向，然后呢根据这个呢来规划我们学校的这种硬件的设施啊、教师的安排啊。同时呢其实学校还设计了多套方案，我们反复的研究，并且都进行了这种模拟排课，然后呢来就是设计啊将来咱们真正实施起来的那个方案，实现这种最优化的这个选择。所以我们追求的呢是希望我们的这种分层跑班能够实现咱们的公平和科学和稳定。那这里面呢公平指的就是说我们满足 每位同学的他的选科需求，无论是他选择什么样的这个科目，我们都尽量为学生们定制最优化的这种跑班方案，然后呢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那这个科学呢，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设计了多套方案模拟排课，然后呢是分层分类编班，以行政班为主，教学班为辅，这样呢也有利于学生的一个管理，同时呢科学合理的安排咱们的这个课程教学，保证课程的一个有序的实施。那么稳定这方面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也借鉴了一些其他的这种经验啊，如果孩子在没有充分了解自己的情况下，没有充分了解咱们这个各学科学习的情况下，有时候他的选择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种反复。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也为孩子们建立开设了这个生涯规划课程，然后帮助孩子们呢了解自己，认识创造机会，做出明智的选择。那么这里面这个课程呢，就包括有生涯指导课、专家辅导，还有遇见未来之学长说，这个是我们一个特别有特色的活动，是吧？我们把近几年毕业的孩子啊，跟他们的年龄段是比较接近的，然后呢又有了在大学的这种经历，然后咱们请回学校来和学生交流，哎，他们感觉特别特别解渴，哎，他能够解决自己马上想知道的这种问题，对，还有像这种生涯助力师的讲座、职业体验等等啊。那么所有这些呢，就是为了保证让孩子们能够全面慎重的考虑，那么于在选定之后呢，能够坚定自己的目标，全力以赴，哎，付出自己的这种努力。 好，接下来我们来谈到的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正常的这种平行班的教育之外，那么在高中咱们有没有实验班呢？ 高中我们是有实验班的。我们现在呢是有两个实验班，一个呢是我们的通用航空科技教育实验班。那么这个班呢，它是面向全北京市招生的。以我具体的那个名额呢，我们会由系主任会来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我呢简单把这个班它的一些培养的这个模式跟大家说一下。然后另外一个班呢是说，如果孩子们啊在报考的时候没有进入通航班，我们还会在这些孩子当中呢进行这种分班考试，成立一个实验班。当然，哎，这里面如果是就一个通航班，一个实验班，是这样的啊。那么对于通航班来讲呢，就是说学校呢是为通航班的学生他们定制了这种个性化的课程，组织通航班的同学进入大学实验室，在专家教授的这种亲自指导下啊，开展专业水准较高的这种科学研究。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简单的归纳为，就是通航班的孩子们呢，应该说是一人一课题、双导师、三基地、多平台的这种培养模式。那么首先我们这些孩子呢，他要优质的完成他们高中的学业任务，这是他们最基本的一个任务和要求。那么同时呢，因为这个班我们在招收的时候呢也要求的是理工科较好，而且呢热爱科学研究的这样的一些同学，所以他们每年呢都要提出自己的一个科学的研究课题。然后根据学生的这个选题呢，我们会在中学部内部给他配备一位指导教师，同时呢对口联系一位大学的教授作为指导教师。这里面我们和大学的这种密切关系就体现出来了他的这种优势啊。那么学生在课题研究的过程中呢，如果有任何问题困惑，都随时能够和我们的指导教师进行交流，得到及时的这种点拨和引领。这种双向互动的培养模式呢，就让学生从高中阶段啊体验这个研究的一个全过程，了解课题的研究方法，培养他们的科研能力、创新精神和科学素养。 其实也是大学先修的一种状态了。 对，是一种先修状态，是完全浸润在大学研究的这种氛围当中的一种状态。 其实这个是走出自己的学校的校园，就是一个大学的校园了。 是的，我还想再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三个基地啊，它指的是这个实验学校的中学部、北航大学，还有其他的这个科研院所。因为我们这些课题呢，它的范围是非常非常宽广的，所以在这儿呢，我也要和各位听众说明一下的，就是我们通航班未来的出口，它不是限制在航空航天专业的。哎，那么一般我们说，只要是理工科比较好的、热爱科学研究的，尤其是特别希望在这个自主招生中啊有出色表现的同学，我们都欢迎大家来报考我们的通航实验班。 咱们有住宿吗？ 通航实验班的学生是可以申请住宿的， 可以申请住宿。 对， 好，因为这全北新市招这个， 嗯， 你像我们家孩子要是在通州直接到海淀来上，要是每天折腾就实在受不 了 。对，是的，是的，住宿是能够大大的提高他们这学习的这种效率的。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的是这个今年招生计划了，我们来有请一下教学主任季彦季主任。那季主任，今年我们这个招生计划大概分几块，然后大概是多少的名额？ 啊，好的。那么今年呢，我们这个高中呢，共有190个招生计划。 嗯， 其中呢，包括这个统招计划、校额到校和名额分配。 嗯， 那么这个统招计划中呢，我们有30个名额是放给这个通航班的。 嗯， 那么就是刚刚李主任所讲到的，就是面向全市招生的这个计划。 嗯， 那么在这30个计划中是这么分配的。那么我们面向海淀区呢，投放的是24个教学计划。那么在昌平区呢，投放的是2个计划。在朝阳区、石景山、房山、大兴区呢，是各投放了一个这样一个计划。 嗯， 好，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校额到校是25个招生计划，那么名额分配呢是41个这个招生计划，好吧？ 嗯，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道，就是咱们的录取分数线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好，是这样的，这个如果按照17年，我们这个统招的分数线呢是533分， 嗯， 然后通航班，也就刚刚李主任强调这个通航班呢，我们这个最低的录取分数线呢，去年是547分， 嗯， 然后最高分呢是569分，那么当时呢，在海淀区排名呢应该是180名左右。 嗯，180名， 对对对， 哦，这是通航班的， 这是我们，对，没错。 哦，那如果要是533，大概是在， 应该是在 5000名， 应该， 好，哦，没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再谈到，接下来就是说到这个改造能力、加工能力了。那北航实验的加工能力主要又体现在哪里呢？ 嗯，好的， 李主任， 嗯。那个学校的这个改造能力实际上体现方方面面，我觉得我们学校吧， 嗯， 非常注重咱们教师队伍的一个建设， 嗯， 然后呢有很多专门针对不同年龄不同阶段的这种教师的一个培育项目啊， 嗯， 不断提高老师们的这种教育教学水平。同时呢，我们也发挥这个团队的优势，开展大教研活动。嗯，刚才我们谈到了， 嗯， 我们是这个人大附中的联合总校成员校， 嗯， 那我们大教研的概念呢，就是说老师们不仅是在平时的备课组内，同时要在教研组内，要在全校，要在联合总校，要在海淀区开展这种多级教研，来提升我们的这种教研能力。那么首先呢，我们主要要研究学生，全体教师呢共同参与听课评课，聚焦学生的真问题来设计教学，关注学习者的思维发展过程，极致攻关，促进教学质量的一个提升。同时呢，我们要研究教材教法，锤炼教师的专业功底，然后追求智慧课堂。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实际上我觉得也可以用我们的一些这个数据吧来说明一下。 嗯， 一个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啊，就是2017年我们高三年级这个呢，也是首次面对着有名额分配的这种学生， 嗯， 那么老师们呢还是坚持这种科学研究、无私奉献、团结协作，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嗯， 理科一本的一本率是90%，然后本科率呢是99%，哎，几乎是全部啊。那么理科呢，我们最高分的李佳明同学是664分， 嗯， 那么排名是在海淀区270名，在北京市是516名。 嗯， 文科蒋奥章同学634分，海淀区176名，北京市504名。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刚才我谈到的通航班的数据，也想跟大家说一下， 嗯， 就是2017年我们的通航班他们的高考平均成绩是616分， 嗯， 超过一本线80多分， 嗯， 而这个班的学生他们在高一年级入学的平均水平，刚才其实季主任讲到了啊，大概是在3000名左右， 嗯， 而他们高考的时候他们的平均水平在海淀区平均分的水平在海淀区是达到1900名，哎，上升了1000名这个平均分，从这上面就可以看到一些。另外有一个自主招生的情况，我稍微说一下， 简单说一下，因为只有两分钟了。 啊，17年我们这个通航班同学录取的大学呢，也是有很多这种985双一流，其中呢，这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有7人，有3位同学考入的是北航工科实验班。 嗯， 我们今年呢又有25位同学也通过了这个各大这个优秀院校的自主招生。 哎，好的，那接下来最后咱们来说一下这个学校联系方式跟开放日，好不好，季主任？ 嗯 ，OK， 那么这样啊，就是这个如果要关于招生方面的咨询呢，可以拨打以下这个电话，8232-8079，8232-8079。 8079。 嗯 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可以密切关注一下学校的网站和公众号。 嗯， 那么微信公众号呢，大家只要输入北航附中啊，因为这是之前我们申请的一个公众号， 没改名， 所以对，就 对 不是对，一直也没改名。 嗯， 然后呢，网址呢就是3w.北航附中的首字母，然后.com。啊，然后这里面有丰富的一些这个内容，我们会及时的这个 更新、 分析，对，更新。 校园开放日， 那么之前我们一波呢开放日呢已经结束了， 嗯， 那么预计呢我们在7月4号，那么就是中招成绩， 嗯， 对，出分之后呢，我们会这个安排一次，但是具体的呢，我们方案包括安排，我们可以密切的关注一下学校的网站和公众号。 好，北航附中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北航附中就可以找到了。 嗯， 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三所学校的主任校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我们海淀区的这些同学们能够考上自己所心仪的这样的一个学校，也希望学校的同学们成绩越来越好。那今天我们呢这节目就先到这儿结束。最后再来说一下我们本周六的活动。本周六呢，我们教育面对面大型高校招生政策解读视频直播的第二场也即将推出，会请到首经贸跟北化工两所学校招办负责人做客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视频直播间。欢迎各位家长去实时跟我们的招办负责人进行交流。具体的去观看的